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携手来到了这里，我发现缘分定义，世界是个大人群，那么巧我偏遇到你，快乐是一个奖励，奖赏我们多努力，不看其他的恋情，我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后肩膀是最美的礼物，起风是让我依偎的大树，从此要你牵着我就不可能迷路，走向与东角未来的小屋，眼前的一颗最清楚，我用心跳倒数，靠近永恒的追逐，手握着地图，踏上浪漫征途，两个真心的归属，来自无名指的幸福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陪你完成你没有完成的心愿，给你送花，陪你看日出日落，陪你走长江大桥，陪你玩旋转木马，陪你共度余生。 总是和你擦肩而过，回头看着你走，我

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啊。时间过了，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。你累了，倦了，我哭了，离开时的不快乐。你用卡片书写着，有些爱只提到这，真的疼了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吐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，你一叙述着你咋不舍。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了，爱淡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 上就让他沉淀，寂寞不如歌，总会有一个句点，让时间去改变。幸福世界都给予薪水和更新考验，爱到是幸福，只要甜蜜画面，痛苦与转播每一天。想念你全贴口，不管聊新鲜话题聊天，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觉心电传递着笑脸。我的你眼前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，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。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，让我陪走到以后，跟爱连线，只听不说，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，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柔。幸福世界不给你心碎和狠心考验，爱到是幸福，只要甜蜜画面，同步转播每一天。想念陪你全天候，不管聊新鲜聊天聊天，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感觉心电传递着笑脸。我的你眼神陪你一起感受生活的脉动，陪你一起度过时空的台风。我给你不断线的温柔，让我陪走到以后，跟爱连线，只听不说，我当你的倾听者，快乐难过都紧握着你的手，要永远不断线的感动，那是我最想要给你的一种温快乐。 手，要有那不妥协的感动。你说，就拿给你的一种温 柔。 过太多善变的风景，差不多却没活冷清，也去过云上最深的山林，听见流星燃烧夜空的声音，后来我不敢太任性，冰雪会城市的聆听，想捕捉每个天真的背影，关进我城最难言语的剧情，寄给孤独的黎明。就起立而温馨。